欢迎到 Otta Channel， 我系末日， 我系杰特， 之前预告咗噶啦， 老王啦， 呢度系 Otta Channel，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，我哋嘅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 1月23日509，我哋评测就解禁，因为佢保密协议啊，喺时间之前系唔准公开佢啲测评啊，嗰啲数值，咁出咗测评数值啦，数值本身其实就同我之前讲咗好耐系如出一辙。即系我已经讲过噶啦，即系预告咗俾你听噶啦。即系老王嗰啲 PPT 包信，肯定系呃鸠你啊！我讲过啊，咁啊，当然啦，后屘慢慢啲人都比较清醒翻啦，都会提咗你听。咁啊，结果出到嚟一如所料啦，光生化性能大概提升咗三成，咁佢个 CUDA 核心数就系上咗三成，你想点啊？所以咪话老王系呃鸠你啊！即系你唔好谂住话诶，即系啲咩游戏玩到落去之后啊，就同嗰个理论性能如何难度分别，唔可能噶。你数值就摆喺面前，佢唔可能话到你讲，你多咗三成 CUDA， 然后同我讲有两三倍性能提升，你同我膝头哥讲啦。咁结果出到嚟就系、是，如果你会用到 DS4 之类嘅嘢，系有相当嘅提升嘅，但系个提升其实唔系。根本不是 Apple to Apple， 不是同一回事的。如果你讲代际提升，你应该要比的是同一件事。那个结果呢就是、大概光生化效能大概提升了三成左右。那你規模上升三成，性能上升三成，非常合理的事。那 DLS4 出来这个三倍插晶我这样理解啦。之前 DLS3 呢就是一个渲染晶配一个 AI 计出来的晶这样插进去。现在就是一个渲染晶插三个下去。咁啊，详细技术咧，阿杰特已经打敲紧眼瞓噶啦，我就唔讲咁多啦。咁总之结论而言，就系两件嘢唔系同一件嘢。不过呢个唔重要，即系测评特别重要嘅地方唔喺呢度。啲前边嗰只，其实我两个礼拜前去讲嗰时候，已经讲过一模一样嘅说话啦。基本上系，只不过系证实咗我之前讲嘅嘢。重点就系5090D， 大家关心的，其实系唔到测评出到嚟，你都唔知道到底5090D。淹咗几多？对各方面嚟讲都系好消息咧，就系冇淹咗，但系好似冇淹。如淹，点样如淹法呢？就系第一，游戏性能冇任何嘅改变。我见到有部分测评咧好搞笑嘅，反而5090D 高啲。点解呢？就因为5090D 系冇公版嘅，全部都系非公。有人就唔知系唔小心啦，冇办法定点啦，佢测试嘅。5090是普通版来的，但是它测试的 5090D 是特别豪华那些，即是那些小游戏很巨型啊那类的那些，它是超了频的，非公版有时会超频的嘛，它找了一个 OC 版就可以调回转，反而变成 5090D 更劲一点。然后这个就是大部分我见到10个8个测评出来是没有提过这件事的，应该是没有的，因为可能他们不是那么熟啦，隔行如隔山。简单讲，佢淹咗部分系主要系 FP8 或以下嘅精度。喺 FP32 之下咧，因为本来就会个速度就个算力啊就会对半嘅，所以佢喺 FP32 之下个运算能力系冇分别嘅。呢个第一。第二样咧就系、是、有部分测评都有测到嘅，喺 LLM 入边嘅表现，即系呢个大语言模型，你当ChatGPT 啊、Gemini 啊、Something Like 嗰啲嘢嘅本地部署啦。冇分别，原因唔系因为佢冇淹，而系因为原本个瓶颈就喺 VM 上面，主要系指 VM 嘅频宽上面咯。咁喺美国商务限制冇限制去 VM 嘅频宽，大家都系 DDR7， 大家个频宽都系一样嘅，所以佢速度冇分别系好正常嘅事。咁画图方面咧，理论上应该会有嘅，但系要有几样嘢啦。第一，如果你用嘅系 FP32 嘅话，系唔会有分别嘅。但是我记得好少人就而家仲用緊 FP32 㗎啦。正常都系你画图嘅话，你预设应该系用緊混合精度嘅。甚至有人用 INT4, 即系应该叫做1/16精度，或者直接讲 4bit 嘅整数运算啦。通常都用一啲比较低嘅精度去做嘅，因为咁样会快好多。咁 5090D 系淹咗嘅。如果系以个运算能力嚟讲，系同 4090D 系几乎冇分别。比我想象中要惨，因为理论上佢个晶体面积大咗 23% 左右，所以理论上佢个算力提高 23% 都唔系问题嘅。咁但系佢几乎同 4090D 一样，咁好似明显喺度。但系要触发到佢咁样嘅限制咧，其实都几困难下噶。 只有在四精度浮点运算再加32，因为它通常精度不在一起，是混合的，是混合计算的。它混的一个是细的，可以8可以4啦，4B 的浮点运算。另外一个呢就通常是32或者16，这样混合精度混出来的。只有在混32精度的话就不会有分别，刚刚讲过啦。如果混半精度即是 16B 的精度的话呢，就会有机会会做到限制。调返转讲就是我睇完之后我讲咗嚟，好似个触发条件，触发佢降算力嘅条件啦，仲难过佢正常运行喎。即係点解咁多人都测到冇咩分别呢，就係、是、你要触发到佢降算力嘅条件其实几困难。佢个降嘅方式应该系比较似之前30系咪出过一架限制算力嗰啲嘢去限啲人挖矿嘅类似嘅情况，但佢触发嘅方式比较难喎。即系符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符合美国商务部的要求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美国商务部被人忽悠了，是老王真的这么神精准度，他的阉割那样真的几乎精准切割绝大部分的应用，还是美国商务部真的想这样切法，我不知道。总之就是无论你是玩游戏的定系玩 AI， 大部分情况都同你冇太大关系。佢应该会影响算计图嘅话，会有影响嘅。但系目前为止，大家计出嚟都好似冇乜影响咁样。呢、这个要等到因为台湾嗰边嘅通路比较迟，要月底先买，开始买啊。我个 friend 仲未攞到佢个四张5090，到时要先要测到底系咩回事。但是可以咁样讲，就系、是、如果你系玩游戏，完全冇关系。如果你玩 AI 的话咧，就要视乎你玩乜嘢。如果你玩嘅系大语言模型，咁套完肯定唔会有影响。如果你玩嘅系计图或者系其他类型嘅 AI 应用咧，有机会有影响，但系要避开佢都唔系非常之困难。而家暂时嘅情况会系咁。我几忍负咗老王啊，佢呢一刀咧系劲过当年4090D 同埋呢个 H88。精明好多 ，H88 好明显就系困鸠人嘅啦，我之前好耐之前讲过噶啦。4090D 咧斩咗斩咗高达核心，斩咗 tension 曲，佢最重要嗰两嚿佢都大大都斩咗落去嘅，真真正正会有个性能下降，真系会喺各方面嘅AI 计算都会弱咗，除咗 LLM 啦，因为啱啱讲过。但系呢次咧系佢系斩咗，佢真系斩咗应付咗美国商务部，但系出到嚟好似冇斩咁样。老王精准到发，从来唔系话同你个，你话你听5090同5080中间入边好捻大条鸿沟，好明显准备出现呢个5080 Tie Super， 唔系讲呢啲，佢老王嘅精准到发早已经超过咗呢样嘢，佢系可以一刀阉落去5090D 入边，好似冇阉到。有啲作品入边咧会讲啊，有人啲刀法如神，你点样刀法劲啊？就系、是、一刀劈落个人度，劈完之后冇事。佢把刀切完之后个伤口太过整齐，所以咧佢自动黏翻翻落去，系有啲咁样咁神奇嘅刀法啊！即系单分子刀啊！即系佢系讲佢呢个老王嘅刀法已经精准到咁嘅地步，我真系只能讲佢咧服咗佢。所以调翻转讲就系、是，如果你喺香港，除非你系咁啱去台湾买咁啊，然后有个正价去买翻买张卡翻嚟，如果唔系话，你喺香港，因为之前嘅情况咧就系喺香港啊。4090D 同4090同时存在嘅，当然系前者系行货，后者系水货啦。前者大概14000-15000左右，后者要卖到17800嘅。咁啊，顺带一提咯，今次嘅供应据传系比较少啊。无论呢个传闻系咪真啦，喺大陆嗰边，佢哋想要5090而唔系 D 嘅需求咧，系一时间抢高咗邻近地区，主要系台湾啦。嘅5090嘅价钱嘅，据传有人去出到120000台币，即是30000蚊改币去收一张5090。而喺中国我唔知佢炒成点，但系官方嘅5090D 嘅售价系16000蚊人仔嘅啫，咁啊中间系差咗接近成倍嘅差价嘅，咁啊都几恐怖下。咁但系你需唔需要为咗5090而付出呢个溢价咧？唔需要。即系唔值得或者咁讲啦，应该咁啊。除非你真系发现你嘅应用咁啱，就系俾商务部精准打击打中嗰嚿嘢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你系唔需要咁样做嘅。如果你听唔明啱啱嗰扎嘢，你 完全听明，我意思 咁就会系唔需要。 唔需要买，因为唔需要特登去揾完整版本，5090D 已经够噶啦，就咁简单。 反正有句。 至于再向下嗰啲咧，就暂时未买啦。但系我要再更加再提出一样我嘅忧虑啦吓，因为而家 DLS 4话几话几咁晓飞如何那样，但系官方其实系有个头盔戴咗啊，佢就话建议各位喺原始帧数超过45fps 以上先开启。简单讲就系，因为佢有插帧上去，本来其实就唔系太大问题嘅，即系等于我哋睇片啊。都有 P 晶 I 晶啊嗰啲嘢噶嘛，即系由真系成晶渲染晒，同埋计出嚟嗰一个，同埋估出嚟嘅晶，其实而家你睇 H264 啊，都已经系咁样噶啦，有 I 晶、P 晶、B 晶嘅 ，I 晶嗰个先系完整嘅 ，P 晶嗰个系计出嚟嘅 ，B 晶嗰个系根据 P 晶再计出嚟嘅，系估嘅就可以话系咁。本来唔系问题啊，但系问题就系你原本嗰个晶数太少嘅话咧，你乘四之后咧都系鬼五啊六嘅，咁。他改了他的运算法那类东西，就我只能说 Transformer 已经搞了很久了，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玩 AI， 你无论 LLM 也好，无论是绘图都好，一直都是用 Transformer 架构的。他之前的 CNN 卷积神经网络就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来的，已经是如果是 AI 型层面应用的，是讲在 AlphaGo 之前。卷积神经网络已经用了很久很久很久的了。 咁啊，讲多少少啦。所谓嘅卷积神经网络，即系将呢个数将佢交叉相乘一种计算方法嚟嘅。简单讲就系，如果系喺图上边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像素点，佢会同其他周围若干个嘅像素点去做一次交叉相乘，去得出一个数值。而呢个数值加埋咧，就会系一个电脑睇得明嘅图像特征。这个是之前一路用紧的卷积神经网络做的嘢，这个是相当万能的万能解嚟嘅。咁 transformer 架构就是 AI 入边成日会用到的一种嘅，佢之所以可以用更加高的效率去计算，就系佢嘅注意力机制，佢只会专注于某一啲佢要注意嘅地方。咁通常就系一个模型嘅学习成果啦。譬如我要知道阿奇嗰个光头到底入面有咩画面嘅，咁佢就要注意到底周围有乜嘢系会发光，会反射光落去佢个头上面，大概系咁样啦。所以佢可以将成个画面所有同佢有关嘅嘢都去计算，而唔会漏嗰啲嘢。卷积神经网络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卷积嘅部分系有限嘅。如果你卷积太大嘅话，佢计数会好多；如果太少嘅话，佢关注嘅地方太少咧。佢又攞唔到足够嘅资讯去估到底呢个嘢点样做，所以用咗 transformer 架构嘅计算咧，佢系可以用较少嘅运算能力得到较好嘅画面。去到呢度入边咧，就会变成就系佢唔会太大去提高佢运算需求嘅情况之下，令到 DLS 个画面会比较合理。只系当然呢个只系比较嘅啫，你一啲比较。极端嘅状况，譬如一啲 UI 啊，一啲右线嘅快速移动，佢依然系会出现好严重嘅鬼影嘅。咁当然啦，其实呢个鬼影你唔及停佢咧，其实都几难睇得到嘅。咁佢会造成个性能弱或略略下降啊，即系你用 transformer 嘅模型系会慢过用 CNN 模型嘅。但系DLSS 造成嘅鬼影问题嘅话咧，用 transformer 会好过用卷积神经网络嘅。当然咧，对打机嚟讲，实际上嘅影响就唔算系好大嘅。如果你喺之前嘅 DLSS 都见唔到好明显嘅鬼影问题嘅话，咁你转咗新模型之后更加唔会见到，因为之前嘅 DLSS 啊，你经常会出现一啲 UI 啊，尤其是 UI 啦，经常会有啲伪影嘅问题，你会觉得好似有啲跳下跳下咁样嘅感觉啊。咁用 transformer 架构嘅话会好啲，而且 transformer 架构理论上应该，如果佢支援的话。是203040都可以用的，只要是 DS 开到都可以改的。就尽量开了它咯，除非你本来就非常之吃紧的。原本你开完 DS 之后都只是得 30fps 的话呢，你就用卷积神经网络啦。即是现在5090看你就 OK 的，但是落到落去5080 5070那些仲掂唔掂呢，我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。咁啊，另一个有辣有唔辣嘅地方咧，就系佢个延迟啦。你开咗 DLS 之后咧，佢系会提升佢嘅延迟嘅。之前 DLS 三嗰阵时已经讲过噶啦。咁佢有个技术系会减低个延迟啊嘛。 咁而家佢就出咗 2.0 版本，佢除咗係又再一次喺 CPU 手上抢嘢组之后，因为我哋游戏画面嗰时啊成日会讲会受到 CPU 晶嘅限制㗎嘛。佢唔係将佢全部攞晒落嚟，佢係将佢要点样输出呢样嘢由将 display 去决定。一嚟减少个 CPU 个负荷啦，二嚟呢佢係可以令到个晶个生成晶间嘅时间距啊。虽然我哋话佢通常话叫做 FPS 啦，一秒入面有几个画面啦，但係佢唔係均等嘅，有时会快有时慢嘅。而由 GPU 去决定个晶系几时发出去嘅话呢，个时间会相对比较稳定，呢个相对比较小事。你啱啱讲嗰个延迟最厉害嘅地方呢，就係佢新呢一代呢，佢係会喺你个晶仲未开始渲染的时候，就用上一晶去估你下一晶去点样去。因为正常嚟讲，一般画面嘅变化相对唔会非常之大嘅。通常都系平移或者系推进㗎嘛。咁呢推进就最简单㗎，因为佢系个画面扩大咗㗎嘛。咁如果系平移或者系缩小嘅话呢，就会变成原有画面外面多咗几个白框，你唔知系啲乜嘢嚟嘅。咁佢就会用 AI 去估，佢用现编嗰个技术。如果你玩开 AI 绘图，你就知非常知道啦，佢就只系局部重绘，将张图譬如我向右移动咗三分之一个画面嘅，咁右边会有三分之一个画面嘅画面唔知系啲乜嘢嘅。咁佢嘅做法呢，就系现编咗嗰个三分之一区去估一个新嘅画面出嚟。要咁样去抢时间，即係你仲未开始渲染，你先有踎屎喐咗啫。佢就已经懂得去开始用 AI 去估你接下来嘅画面系点。咁然后去到真正前面嗰晶真係生成咗啦。咁佢先好用嗰个基础去再生成嘅话就会快啲。佢用呢个方法令到个延迟减低嘅。咁我都下调返转讲啦，就係佢呢个系攞嚟弥补 DLS 插晶之后造成嘅额外延迟。如果你淨係开佢係可以嘅，但你冇辦法淨係开 DLS 而唔开佢，会唔会为免你出现一个太严重嘅延迟。咁调返转讲，其实就係最原始晶会越来越多嘅画面係会用估嘅估出嚟。咁呢个睇你对个游戏画面有几高追求啦。如果大部分情况下呢，你都唔会需要太过深究入面嘅画面如何，但係如果係嗰啲电竞玩到好细嗰啲人呢，呢少少嘅延迟呢係有机会令佢觉得个感觉唔一样。因为你个 mouse 由你 mouse 喐去到你个画面喐係要若干时间，大概係几十个 ms 啦。而如果你开咗 DLS 再加减低嗰个延迟嘅技术都好啦，你大概会提升咗一倍嘅延迟。如果咁嘅话呢，即係啲玩 FPS 嘅人讲嘅黐手问题呢，我会觉得如果你预期去贪佢个 FPS 更加高，你不如降低佢个延迟，令你个 mouse 跟手，你会觉得玩得咁顺畅，係比你画面由200帧去到600帧个差距会差比较少。你电竞点解要去到咁高帧，我好耐之前有讲过啦。主要系因为佢可以令你早少少去得到佢嘅资讯。其实因为理论上如果系正常地生成嘅话，60帧嘅反应时间系长过200帧嘅。系点解要一路咁推高佢，其实有部分原因，好大部分原因就喺呢度。而唔系盲目咁推高佢，之所以推高要推咁高，系想佢有更加好嘅反应时间，而唔系你睇得出到底200帧每秒同600帧、800帧每秒有咩分别，唔系呢样嘢，系讲緊个反应时间。所以其实反应时间系比帧数更加重要嘅。对电竞嚟讲啦，对一般人嚟讲就更加系 who fucking care， 老实讲超过120我唔相信你睇得出嚟。哪怕个显示器可以显示到更加高嘅 Hz 都好。不过就唔系好多人都真系睇得咁清楚个荧幕嘅，咁样就而且我都相信唔系好多人会用5090嚟打机嘅。理论上我真系即系我知道有咁嘅人存在，但系其实真系冇乜必要，老老实实咁啊。 嗯， 而多咗个32G RAM 啦，绝大部分情况之下4090嘅24G RAM 已经够用，除非你要上 8K， 你唔上 8K 就基本上爆唔到你个 VRAM 嘅，所以上个32G 唯一用途只不过是 for AI 用嘅啫。 所以我一路都所以最后结论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打机的，其实我觉得你用4090会简单一点，4090下个月停产了，根据之前的经验就是比较高端的上系卡现在是40啦，前一代的卡比较高端的很快就会随着新卡出然后停产的了，所以我会建议在这个时间你可以考虑一下看看40是在街上面跌到多少钱再去决定，不一定要排除40系的，即是那 DS4 我真的深深觉得没必要，它只是锦上添花，它不可以帮你雪中送炭的，如果你30 FPS 都不够的话它帮你不到的，即或者它帮出来之后效果非常差这样。另一样要大家注意的，在老场里面有人会报有些无良商家又是困扰的人，因为它这次50系它会改了佢個電源插頭，我哋之前提過啦，之前4090嗰陣時燒過好 Q 多張噶啦嘛，因為個插頭啊，佢就話啲玩家因為插唔實，咁佢就改進咗 2.0 版本啦，叫做改進咗佢之後，個感應針會褪後縮咗少少，電源嗰條針就長咗少少，因為大家知道5090啦，個功耗已經幾乎頂住咗個12篇嘅理論功耗上限噶啦，雖然理論上在底板嗰部分 buff 嘅，咁缩咗只心之后，变成咧你要插得更加实，一定要确保插得好实，佢先会掂到嗰支减七周。咁就唔会话未插到底就已经当佢插掂得到，佢系用呢个方法令你确保你会插得实。因为如果你好似之前咁插唔实嘅情况下咧，佢会当你插唔到，咁我直情开唔到机嘅，咁你就会知道会插实啲咁样嘅。咁有无良商家就咁样话，因为线材唔同咗啦，所以之前啲电源就唔得啦，你要换新噶啦。你知啦，用到咁高火數嘅牛嘅人玩家，通常都好撚有錢噶嘛，就係咁樣去困鳩佢哋咧，去再買個新電源，係冇必要。如果你本來個牛已經足夠推去推嘅話咧，冇必要去為咗嗰個插頭，因為換嘅係 display 上面一個，唔係你火牛上面嗰嚿，你冇需要為此換。當然啦，600W嘅 display 佢真係行得出600W啊，先講。嘅 display 你系原本嗰嚿嘢够唔够咧？咁啊另一回事。咁啊，只不过话咧，唔会因为插头而需要改嘅啫。有部分商家咁样去咧，我只能讲句，香港卖电脑嗰啲铺头得架命噶啦，咁啊莫造羊沽咯，咁样。 咁就唔理佢啦，依嘢好啦。 好啦，今日礼拜到此为止啦。 系啦，咁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拜。